Hello， 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陈章太康，我在六爻有声书中为程前配音。 接到六爻有声书的配音的时候，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当时心情非常复杂，因为，我知道六爻是一个非常大的 IP， 然后，但是我其实具体了解不是特别多，后来我去问了一些朋友，以及自己了解了一些，然后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品，当时的心情非常忐忑，非常激动，因为好像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然后后来，确定定下来之后，当时的感情是，心情是非常的开心的。 那您是如何理解程前的这个人物呢？然后诠释这个人物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 我其实拿到角色之后，我是去，看了原著的，然后当时就看原著就觉得，程前就是我所配的这个角色，他的其实内心戏其实非常多，他的内心的情感很复杂，哪怕他的从小的一些身世经历啊，我觉得他可能在亲情方面会比较淡薄一些，这个淡薄也不是说他天生就生性淡薄的一个人，可能是他的生长环境，他的一些经历和遭遇导致他的一个心理过程的一些转变，然后直到他去了扶摇山，碰到了严正明大师兄之后，开始对人事以及对他的这个师兄，然后两个人在经历一些事情之后又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讲他是一个很多情绪都在内心去活动去演绎的一个角色，表面上表现的可能只有心里的很小的一部分，但他其实内心蕴含的情绪挺多的，我觉得还特别值得去琢磨的一个角色。 在六爻的配音中，您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哪一场呢？ 133集9分10秒，程前怒怼韩渊那集，我记得我在那天在棚里真的是录上头了，反正就觉得，终于有机会找个人骂一骂了，因为程前从头到尾一直都其实蛮苦的，很多时候都是憋在心里的，但是直到他再次碰到他的师弟韩渊，从魔道又开始有一些恍惚的时候，他其实开始要叫醒他，以及开始把自己对他的一些想说的话终于爆发出来了，所以那一刻我觉得好爽啊。 那您有看过六爻的用户评论吗？ 当然有了。跟你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评论哈，就是也是在133集哈，我为什么老提133集呢？反正我觉得那集我特别喜欢。然后有一个喜马拉雅的用户，很可爱，然后他听完那集之后，他就说：“哇，我好喜欢某一段，可能大概是我说的那一场戏的一个那个桥段。”然后他说：“好喜欢这段的演绎啊，太好了，太让我出戏了，知道吗？”然后我当时哭笑不得，我心想：“你到底是？”啥意思呀？我不太懂。我心想说你现在是，在认可的，还是说觉得哎是真的是那个字面意思呢？后来我想应该是对认可吧，只是可能大家会太激动太高兴了，或者像咱们一样平时输入法会像咱们一样平时输入法用的太着急了一下就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些评论看得也挺开心，然后也觉得他们挺可爱的。 是和前辈姜文涛老师来搭戏，那和老师搭戏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压力非常大，因为其实姜 Sir 我和他认识很久了，然后他其实也算我的师父，然后其实接到这个戏之后，我知道说要和他搭戏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非常忐忑，因为我心想也很多年没有一起录音了，然后再加上其实他是教了我的，然后其实我自己再去准备录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再告诉自己，我说一定要做好200%的准备，可能平时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是100分，或者是想要90分，但那个戏我必须让自己要达到120去，起码是这样的去录这个戏。一是我喜欢这个角色，二是我觉得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和这样优秀的前辈去搭戏，我不能让每一场戏说有遗憾吧。尽量，虽然这个配音它就是个遗憾工作，艺术就是个遗憾工作，但是尽量让自己少些遗憾吧。所以。又忐忑又期待又兴奋，其实我挺希望听到他听完之后的一些评价的，是这样的。 除了这个程前，六爻里边你还有没有特别想配的角色？ 有啊，像韩渊， 其实我觉得他的前后的差别就非常大，因为他的人物经历线也很不容易。然后像严正明，那是另外一个方向了，包括大象老师配的，我师父，所以黄鼠狼，我也觉得那个挺有意思的。 和喜马拉雅的制作团队合作感受如何呢？ 那还用说，好。没有，就是第一次和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合作，然后感觉特别融洽，特别开心。因为我感觉到制作组啊，包括和我对接沟通的一些朋友都人都非常好，然后这也是第一个项目。而且我发现这个项目上线之后，他们也在全力的做宣传，没有让我们的一些准备和一些在棚里的一些研究的东西吧白费吧，他们你给到了最大的支持，我非常的感谢。 那接下来我们替粉丝问几个问题。第一个呢，首先是想问一下，您觉得有声书和这个广播剧配起来有什么区别？ 有声书的话，我当时其实我配完六爻的有声书的时候，我其实有自己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像我们配有声书的时候，哪怕自己听的时候，有旁白把每个细节都描述得非常仔细，哪怕我们自己在配的时候都有那些文字的描述得非常仔细，所以我们对这种现场脑补的一些细节的把控会更加精准一点。广播剧的话，我们其实也要看原著，但是有时候还是要自己去多多的去脑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两个不同的方向吧，包括节奏上也是，可能有时候我习惯了我说一句对手说一句，我说一句对手说一句，但是有声书不是，有声书可能是我说了一句，旁白要先描述一阵，然后对手再说一句，所以他两个心理节奏点也不一样。然后得了解他们后期的一些风格，以及他们的到时候这场戏用大概什么样的音乐，能够拿到什么样的音乐是最好的，如果能拿到确定的，不能的话就大概问他会用一个什么样子的程度的一个音乐去做。 对于演员来说，入戏会不会比较难？ 其实是肯定比演员要慢热型升温型那种，因为没有场景啊，没有灯光啊，没有对手啊什么的，他没有孵化到，其实都从五官上很难让人马上相信你真的在那个场景，就是需要你去不停的想象，不停的想象，所以还是相对比较难的。 在配音前，你会做哪一些准备呢？ 就看小说，这是肯定要看的。然后我个人的习惯是会找一些搭建小说场景的音乐拿出来听，边听音乐的时候，边去看那些画面描述，边去自己跟着说一说，慢慢找一下人物，然后多去了解了解你的一些对手，你的对手是谁配的也要去了解，然后得了解他们后期的一些风格，以及他们的到时候这场戏用大概什么样的音乐，能够拿到什么样的音乐是最好的，如果能拿到确定的，不能的话就大概问他会用一个什么样子的程度的一个音乐去做。